中央宣传部中央依法治国办组织编写《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例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纲要共13章49目128条，7万多字，是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权威辅助读物。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以视频方式出席在京举办的第四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并致辞。李克强表示，非洲是充满希望和力量的大陆，习近平主席同非方领导人倡议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双方要坚持真诚平等相待，增进团结互信，共谋包容可持续发展，拓展务实合作，共同描绘中非27亿人民的美好未来。李克强指出，中方愿结合非洲需要，力所能及加大向非方提供疫苗和抗疫物资援助，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地方合作量质齐升，加强城市治理、消除贫困、社会建设、农业现代化等经验交流，推动有成合作，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李克强表示，中非合作根在人民，源在交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地方政府合作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李斌出席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京东明春保暖保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保供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京东明春保暖保供工作作出进一步安排部署。韩正指出，经过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近期电力等能源保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煤炭产能得到释放，价格逐步回归理性，电力供应能力持续提升，供需形势逐步恢复常态。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统筹突出重点，巩固保供稳价成果，扎实做好京东明春保暖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确保能源安全保供，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韩正强调，要继续增加电煤和天然气供给，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企业释放产能，加强电煤和天然气合同签约履约情况监管，依法查处哄抬煤炭价格行为。要全力解决发电企业机组出力受阻问题，确保冬季高峰时段发电能力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帮助煤电和供暖企业缓解阶段性困难，鼓励金融机构保障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要充分做好应对极寒天气的预案，做好煤改电、煤改气用户的用电用气保障。要统筹抓好能源企业安全生产、电网和管网安全运行、社会安全用能，及时排查和化解各种风险隐患。要高度关注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加强能源进出口和储备管理，更好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煤电油气运保障机制要加大工作力度，各地区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广大能源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齐心协力做好保暖保供工作。何立峰出席会议。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